人帮衬自废墟，蚀到空虚，无人握惹我泪水。 欢迎大家来到六月份的第一次跟大家谈谈我们这个的 MIHK 十周年纪念特辑，这个的蚀到空虚，这个的网台血泪史，又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过去这十年老窝在这个的网台界里面的辛酸，又或者经历过一些开心的事件，怎样拆解一些大大细细的一些危机，怎样面对一些人事的纠纷，即是一些 arouse 出来的一些问题。十年之间过去，即是因为要做这个的特辑，很多时候我都有时会坐定定想回起当时发生了的一些事件。咁我尽量咧就唔希望咧就俾大家有一个嘅感觉嘅，就话哇老王你即系有好多嘢，你系咪一早已经系谂掂晒啊，策划好晒啊，计晒数啊，咁至行车噶咁样。嗱，好多人咧同你讲啲乜捻嘢嘅回忆录啊，又或者同你分享啊过往一啲嘅经验啊，就讲到大家天赋其能啊，又或者就一个嘅一早就有全盘嘢都喺晒呢一个嘅心里边啊，又或者啊即系当时嗰个嘅如意算盘啊已经系敲得好响。有晒计划书，有晒 proposal， 有晒呢一个嘅大纲啊，哇，出师表啊，即系咩捻嘢都有齐晒。咁如果话俾你听咧，攞系咁嘅咧，咁我就呃鸠你嘅。咁如果话俾你听，其他啲人都分分钟都未必系咁嘅咧，咁你可能咧就系要相信阿老沃所讲嘅一个嘅事实啦。咁其实好多嘅时候咧，就算你谂咗啲乜嘢嘅计划，或者你即係定好晒啲咩嘅步骤，咩嘅 phases 啊，咩嘅呢啲嘅前进表啊， scheduling 啊，点都好啦。我好老实话俾你听，唔係唔应该做，但係亦都唔好箍得太紧，主要就係每一步呢行完出嚟之后呢，并唔係你想象之中出到嚟好多嘅时候一嘅 outcome， 或者係有啲行咗出嚟嘅呢一个嘅结果，同你开头嗰时候想象之中呢就係咁近似。咁可能有好多嘅高人啊、高手啊，咁可能会系佢哋呢个咁嘅盘算啦。咁但係呢，我可以话俾你听呢，好多嘅时候老窝行出嚟嘅呢啲嘅每一个步骤都系见步行步，又或者呢急就章，又或者呢就系临急变阵。咁你又冇一个呢就系好实实在在实牙实齿嘅一个嘅 plan 呢，就系点行嘅。咁而家你睇返转头呢，好多嘅嘢呢我都不得不呢赞叹我相信嘅呢一个上面嘅老细啦。其实好多嘅样嘢呢，真正嘅计划书、真正嘅安排、真正嘅 combat plan、真正嘅 scheduling 呢，或者系真正出嚟嘅呢啲唔同期数啊、唔同段落嘅一啲嘅出到嚟嘅一啲进程啊，其实全部都是归功于他。咁就所以有时呢有人会听，喂，十年血泪史点解讲到好似啲教会里面啲分享啊咁样啊咁样。咁唔多唔少呢我都要感叹上主嘅呢啲嘅神庙嗰啲嘅安排。好多嘅嘢呢我开头系唔明白。十年过去重新睇返转头呢，原来所有嘅嘢呢都系喺佢策划同埋安排里面。咁而我係只不過係每一個過程裏面呢係享受佢俾我呢啲嘅唔同階段裏面嘅得著體會領會，又或者呢喺一啲嘅大大細細嘅一啲嘅考驗裏面呢，佢對我進行一啲嘅測試，睇我有冇能力，有冇呢一個嘅毅力，或者我值唔值得佢安排我繼續行落去佢啲嘅唔同嘅一啲嘅段落裏面。咁所以我亦都喺呢度呢就感謝上面嘅老細呢，就係一直眷顧我啦，等我就可以講係無風無險，有到三四點關關難過關關過，係咪咁即係都喺度呢，就不得不呢就體驗到佢嘅呢一個嘅出現，同埋佢喺所有裏面呢啲嘅安排。咁如果你問我呢，喺做低俗頻道之前呢，我的而且確一個冚家產嚟，一個契弟，花天酒地啦，掛住玩啦，燈紅酒綠啦，冇認真咁樣去照顧家人啦、家庭啊，或者係即係對太太同個女咧，就即係都唔係話即係 擺足個十足嘅呢啲嘅時間落去。咁啊，花木蘭嘅一啲嘅照顧啊、培訓啊，咁樣其實就我就即係負責出錢嚇，即係安排一啲嘅唔同嘅人去照顧佢。咁但係實情咧，而家我睇翻轉頭咧，我即係擺喺低俗頻道或者擺喺網台嘅時間咧，係多過咧就係照顧我個女嘅。咁我因為成日都喺呢一方面裏邊咧，我都有一啲好內疚啊，好呢啲嘅唔開心啊！特別係去到後面一啲嘅人事嘅問題嘅時候，我自己覺得係我擺咁多時間嚇，即係招呼你班蛋散、你班契弟，到最後嘅個個就係嚇，即係反轉豬肚就係屎啊！又或者係我哋合作嘅過程裏面啊，即係做唔出一個嘅結果，令我了解得到啦嚇。即係呢啲嘅時間其實擺翻屋企裏面啊，擺翻喺個女女身上邊啊，會唔會係更加啲好咧咁樣？咁但係世界上面冇得翻轉頭。咁啊，只不過係可以同大家嚇，即係當我經歷過，同大家去分享，大家當古仔咁樣聽，又或者見人撲街最開心，係咪？即係見過有啲嘅人犯過一啲嘅錯誤啊，行差踏錯完之餘咧，希望你哋都喺呢啲人嘅身上邊咧，唔好話踩住佢嘅屌你老尾嘅膊頭過河啊，而係嚇，即係希望佢哋嘅跌低落嚟啊，佢哋嘅經歷嘅苦果啊，都可以啊，薪火相傳，等你哋睇完之後咧，唔好犯同一個嘢嘅錯誤。咁啊。當時擺得好多時間喺 Digital 頻道，依十年啊，的而且確真係擺得好多好多心機力水落去。嚇，調翻翻轉頭，同女女啊，同屋企人啊，有一啲嘅温馨嘅時間咧，反而咧就真係十指唔係寥寥可數，唔係真係咁多。反而即係到最後啦，即係擺得咁多喺依啲嘅公司啊、工作啊、唔同嘅主持啊、工作人員啊身上邊嘅時候，到而家好多朋友都變咗陌路人啊，甚至無咧就係生死不相往來。咁究竟值唔值得咧？咁我都唔識點樣去俾一個答案大家。咁只不過係喺人生裏面註定咗要發生嘅嘢，或者係上天安排咗要發生嘅嘢，你只可以接受依一個嘅結果。咁啊。而當你了解到你行差踏錯，或者咦覺得咁樣做法係嘛，即係擺喺人哋嘅身上面嘅時間多咗，而喺屋企時間忽略咗少咗。當你覺悟同埋醒覺嗰陣時，位置未晚嚇，放翻多啲心機喺你最中意嘅人、最值得你關愛嘅人身上邊咧，依一個只係最值得大家咧以思量嘅一件嘅事。咁啊，作為一個過來人，咁啊，老學咧就好希望大家唔好嚇，即係。争名夺利啊，或者系要打出名堂啊，扬名立万啊，过眼云烟嘅嘢，好多啲咩手足兄弟啊，哇，两侠插刀啊，手依啲嘅好不敌啊，依一个嘅铁打的哥儿啊，或者系点捻样啊，咁好捻多都系假象啊！今日称兄道弟，听日就屌你老尾喺你背脊插鸠你老尾，系嘛？样样嘢都可能令你始料不及嘅，咁啊。好啦，咁如果你問我啦，搞依一個嘅 lowjob.com 低俗頻道，咁啊有冇一啲嘅而家覺得係行嘅路係最大最大嘅錯誤係咩嘅嘢咧？咁樣嗱，咁大家都知道啦，我係靠依一個嘅星期五舞女依一個節目啊，令到大家廣為人知我哋嘅存在，同埋就係吸納咗好多依啲嘅 fans。咁啊順理成章行落去咧，就條路咧就係即係你都知道啦嚇，我低俗但我舒服係嘛，低俗頻道節。底鳩做咁啊！即係有幾樣嘢嘅，就即係唔拘泥，形形色色打破常規。又或者咧，行出嚟咧就離經半道，係嘛？即係粗口爛舌，係嘛？即係貼地，係嘛？咁啊，換句話講咧，簡單啲講嘅咧，夠靈活，夠好玩，係嘛？即係夠同普羅大眾打成一氣。講得衰啲嘅。喂，蘭登大雅之堂係嘛？你一講話啲咩 fans 啊？我係低俗頻道啲 fans 咁好多一啲有潔癖啊！中意站道德高地嘅冚家產咧，咁佢就唔肯想聽你啦，又或者你唔會係接觸咗絕大多數啦。咁如果即係開頭你諗住我依一世都唔諗住係賺錢嘅，即係諗住好玩就算撚數嘅，咁當然冇乜問題啦。細細哎哎嚇幾丁有玩咁啊，輸極有限係嘛？咁啊即係當然就冇乜所謂啦。但你越發越大，你就會發覺咧。前面條路咧就好撚難行，因為咧，就算你幾撚多人睇嚇，即係你打正個朋友個羣依一個嘅旗號叫做低俗嚇，講到明有粗口係嘛，啲女又就係著得嚇，即係清涼咁樣咁，即係換句話講咧，道德之士啊，你要揾啲 marketing 合作啊，又或者揾啲即係乾淨 woman 啊，即係俾個 sponsor 你啊，勾多啲唔同嘅生意啊，唔撚使諗啦，行撚開啦，係嘛？咁啊，即係依一幕咧就係我始料不及嘅。因為由始至終開頭嗰陣時咧，就係打住依一個嘅 啊，好玩嚇，即係夠過癮係嘛？咁但係當時我哋就未興話咩帶貨啊、賣嘢啊、促銷啊，係嘛？網台啊，即係購物台啊，未有依一樣嘢噶嘛。好多樣嘢諗個 business model 就係淨係喺依一個嘅廣告啊、sponsorship 啊各方面啊，即係嚟諗啊。咁啊變咗咧就即係行人止步咗好多啊，即係好窄啊條路。咁啊依一個係始料不及嘅。咁啊當然啦，即係。有一樣嘢，我開頭就話冇犯到好大嘅錯誤嘅，就係咧，我會做每一樣嘅生意咧，我首先第一樣嘢我就會諗啦，我唔係要我自己贏幾多，咁我亦都喺依一度咧，可能喺今時今日咧，好多嘅朋友咧，可能工作唔係好如意，又或者而家你打工又俾上司掣肘，又或者你啱啱就俾人哋裁緊咗出嚟，又或者而家嚇即係你覺得即係。打工嘅人工又唔高，不如嚇即係趁樣嘢都低迷嘅時候，咁啊做下生意，啲成本唔係咁高，咁我都冇話會否定嘅，因為我唔會抗拒人哋咧，就係自己做老闆，自己主宰自己嘅命運，或者自己主宰自己嘅一啲嘅 scheduling 啊、行動啊、自由度啊各方面嘅嘢，因為我都係過來人，係嘛，冇理由我享奉過我而家叫你哋唔好啊，咁我只不過即係我都要享用過去跳舞啊、去玩啊、燈籠酒綠啊，但我勸戒大家未玩嘅就最好唔好點玩啊，係嘛，唔好嘥啲錢係嘛。咁好多嘅年輕人就話：你個撲街，你玩得咁撚多，然後跟住叫我唔撚好玩，就屌你老尾扮撚曬道德高地咁樣樣，你又威撚曬啦咁樣樣。咁但係即係你好似我玩得咁多嘅時候，到撚到最後，原來玩撚到沉撚曬船，玩撚到嚇嘛成身卡數，玩撚到老婆又走佬嚇啦，老婆女朋友又唔中意你，到時你 find out 咗係嘛？玩得咁緊要，唔諗死得嘅人唔係咁多，而你根本就係唔係可以有嗰啲嚇可以生還者嗰啲 survivor 嘅呢一啲嘅材料，咁啊 ，I warn you， I told you so， 咁啊到時你就後悔莫及啦。好啦，講翻做生意啦，做生意咧，我亦都喺度咧就即係會唔會阻止大家做生意，唔會阻止大家去做老闆嚇。雖然我叫咗阿賈某俊，喂諗清楚事好走出嚟嚇，即係搞生意做晉升老闆啊。當然我做你朋友嚇，做你手足就做你以前嘅老細，我都係無限會支持你。你喺生意上面有啲咩我用得着嘅，或者我撐得到你，我哋都一定會好多嘅機會合作。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大家都要諗一諗個情況啊，審時度勢啦，大經濟啊、大氣候啊、大環境啊，政府嘅條例啦，即係當時即係你嗰啲嘅受眾嘅呢啲嘅情緒啦、競爭對手啦，入門嘅門檻高唔高啦，係嘛？呢一行會唔會增多足少啦？係嘛？大家競爭嘅時候會唔會打爛仔交啦？定係你開發緊一個已經係非常之成熟嘅呢一個嘅市場啦？冇乜人去掂過啊？又或者就即係容易啲突圍而出啦？定係點？好多呢啲唔同呢啲嘅因素，大家要坐喺度咧去諗啊。唯一一樣嘢咧，我可以勸勉大家嘅咧，就要諗一樣嘢，就係話究竟你輸唔輸得？你輸嘅程度可以輸幾多？會唔會輸死你啊？你嗰注要玩幾大？輸咗呢一注係咪代表你其他所有嘅生活上面嘅嘢全部都係冧盤啊？全部都翻唔撚到身？唔好諗點贏，唔好諗你自己要稱霸樂壇啊、稱霸舞壇啊，或者係武林啊，係嘛？要做呢一個嘅 number one 啊，定係點？唔好諗呢啲嘢先，而係要諗你繼續落去你究竟輸唔輸得起啊？輸唔輸得死啊？究竟你可以 afford 到輸幾多？每一門生意呢，我都會建議咧，大家先喺呢一度著眼。原來輸撚曬嘅已經係啦，沒料到你所失的，竟是你的所有，咁你就含得撚橡皮糖。咁所以要先衡量一樣嘢。咁而我哋玩呢一個低俗頻道嗰陣時候，我亦都係秉承咗呢一個嘅精神啊。我首先計究竟我輸唔會輸得死啊？我可以 cut 有啲咩嘅嘢我唔要，而承受呢一個嘅投資或者呢盤生意帶來俾我一啲嘅損失啊，或者對我生命啊、時間啊、金錢啊有啲咩嘅影響？嗱，依啲嘅嘢係咪我可以係放棄？又或者係即係如果係輸撚到全軍覆沒，我要用幾耐嘅時間可以係翻本或者係 recover？ 咁我諗依啲咧就係最緊要嘅一件事。咁啊，喺依樣嘢就係第一樣嘢。咁如果你要搞低俗頻道，咁我先天當然我有一個嘅 underline 嘅一個嘅 agenda 喺我心坎裏面啦。咁可能我好多朋友都未同佢分享過。咁頭先我所講啦，究竟呢個 market 係咪即係好 lucrative 呢？咁就算我哋搞開頭嘅時候，咁唔通我當林宇陽係一個競爭對手咩？係咪？即係 根本都唔撚入流，係咪先？咁我要打要打乜撚嘢？梗係打教主啊，打蕭若元啦，係咪啊？呢個黃楊達係咪競爭對手咩？咁我又唔同你同走同一個嘅路線係嘛？即係佢哋好似邪教咁樣嘅，即係熱血公民咧，即係大家都知啦，即係唔係詆毀佢哋？咁啊，佢哋有但係好死忠嘅，即係好似黃巾教咁樣。咁但係你話佢會唔會壯大咧？我又覺得好撚大嘅一個 question mark 係嘛？咁打就係緊係打大佬啊，即係希望有一日可以去到啊迷米咁撚大係嘛？甚至可以買 video 咁撚頂成。咁啊，當然係一啲善意良性嘅呢啲嘅競爭啦。咁啊，而喺呢一方面裏邊，我都要做一啲嘅分析啊。黃毓民嘅買 video 或者係蕭若元嘅呢一個嘅迷米，真真正正佢哋贏嘅係咩咧？係佢哋嘅。啊！台有百花齊放啊！一個嘅五光十色啊，五花八門嘅一啲嘅節目啊，定係打佢哋嘅一啲嘅過人嘅一啲嘅魅力係嘛？自己對佢哋嘅呢啲嘅追隨者咧，咁大家你都可以好坦白咁樣講啊！即係就算當時教主啊、鬱敏踩場啊、老蕭嘅逍遙遊啊、後屘佢啲唔同嘅呢個節目啊。係嘛？最咩撚嘢消息又咩撚嘢都好啦，係嘛？其實係 sell 一個蕭若元啫嘛，唔係 sell 你亨利，唔係 sell 你於飛，唔係 sell 你趙博，唔係 sell 你哋噶嘛。黃毓民亦都當然唔係 sell 係嘛？即係依一個嘅台長啊，梁錦祥啦，係 sell 黃毓民啊嘛。基本上佢哋就等於個台，佢哋就係等於個成功。冇咗佢哋個台就含撚嚇，冇咗佢哋就基本上嘅即係個台根本就唔成氣候。咁我就要好了解，即係我嘅競爭對手係啲乜嘢類型嘅一啲嘅性質，佢哋係打一啲明星級嘅呢啲嘅主播，係嘛？個人魅力係嘛？堅實嘅追隨者，你要突圍而出。咁我哋環顧翻嚇，即係低俗頻道啱啱開台嘅時候，咁有四個走咗一個，單三個以前星期五舞女嘅呢啲嘅主持，論學識，論呢啲嘅 charm， 論呢啲嘅談吐啊，樣嘢全撚部都係困輸曬俾佢哋嘅。咁你點贏啊？係嘛？咁好啦，你話迷米咁，仲有個潘聰咁啊，一個好大個網咁，但係潘聰就淨係一個嘅鬼股咁啊，即係 sell 嚟 sell 咗幾廿年都係鬼股咁啊，即係屌你咩走偏門嘅咁啊，即係換句話講，亦都唔係主流，亦都唔係一個可以同佢硬困喺呢一方面嘅嘢，佢值得呢一個強項，咁即係佢得嘅航冇藍，佢又冇護航，又冇呢一個嘅cruiser， 又冇呢啲嘅潛艇，又冇呢啲嘅戰艦咁樣，即係得隻航冇藍喺度，咁即係換句話講，你要尋佢同佢硬困嘅，亦都冇意思，我哋亦都可以靠其他嘅範疇裏面咧，就是、超越過佢哋啊咁樣。咁所以我哋話我係咪有冇真紅血性嘅呢一個心理假，冇就假嘅。你話係咪要贏啊教主啊贏啊老蕭啊？咁啊當然希望唔好話贏啦，即係見撚到人哋尾燈拍撚住佢啊，又或者即係做出嚟有俾你個台更加有聲勢啊！我唔係要諗住係要贏黃毓民，我唔係要變咗全香港最撚受歡迎嘅呢一個嘅網紅啊，或者一個網台主持，我唔係要嚇即係走出嚟個群眾係要多過個人嘅呢個 follow 啊，係俾嗰啲老人家或者係前輩啊係更多，而係希望我哋個台個聲勢。一諗定要贏埋米，我哋個台行出嚟嚇，個陣容、個創意、嗰個 combination 係一諗定會贏埋 video。咁你問我咧，係咪有咁嘅諗法咧？係，我當時係的而且確咧有依一個嘅決心，同埋有依一個嘅諗法。咁所以即係如果你問我咧，即係當然姚冠東係唔會話咗俾你聽佢想點行啦。力蘇更加冇咁嘅墨水。咁啊喺我 agenda 嘅 agenda 裏邊，我就一定要嚇依一個台裏邊咧。唔係調翻翻轉頭馬後炮，而係一早嗰陣時候我就已經諗咗，一定要開發唔同嘅節目，唔同嘅節目裏面更加唔可以淨係靠星期五舞女呢一個嘅節目咧，係晾住呢個台。你可以講 cash cow 或者係呢一個台嘅呢一個嘅主力最勁抽嘅呢一個嘅節目係星期五舞女，但係我一定要嚇令到成個網台裏面啊要百花齊放。越嚟越多唔同類型、唔同種族啊、種別啊、嚇唔同嘅一啲嘅 category 啊嘅唔同嘅一啲嘅節目咧，去試下依一個嘅網台嘅依一個嘅觀眾嘅依啲嘅反應。嗱，當時嘅依一個嘅網台嘅依一個嘅點樣講啊？個 climate 即係個氣候啦，或者個生態啦，啊全撚部都係講政治嘅。咁即係你可能會睇啊，有啲嘅以前嘅媒體人走出嚟去講政治啦，係嘛？ 咁或者嗰個媒體人又講佢嘅講法啦，有啲係講大陸嗰啲嘅氣候氣象啊，有啲係講香港啊，有啲係講政黨裏邊一啲嘅問題啊咁樣，但全撚部都係政治嚟。咁而開頭嘅低俗頻道咧，其實我係摸啱咗少少嘅依一個嘅觸覺嘅，就係唔好講咁撚多政治，多啲喺生活化，多啲喺娛樂化嗰度去著墨。多啲俾人哋嘅歡樂，咁所以我成日都要講一樣嘢，就係話我希望大家睇完低俗頻道咧，你哋可以好開心、好舒服、笑住咁樣啊，或者係有一個嘅 surprise 啊，有一個驚喜啊嚟瞓覺，因為當時嘅夜晚嘅時段去播放噶嘛，10:00開播做咁樣，即係播個人鐘頭咁樣就完結，係嘛？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咧，就輕輕鬆鬆啊，一日啊，即係日日夜夜陪住你咁樣，咁同埋咧就係希望放完工之後啊，臨瞓之前啊，收工啊，你都可以咧輕輕鬆鬆嚇，即係可以睇我哋嘅節目裏邊咧，舒服咁舒緩你每一日嘅情緒，減輕你嘅壓力啊，俾你哋歡笑啊，啊俾你一啲嘅減壓嘅呢個作用咧，而令到你舒服啲入睡。咁所以當時嘅依一個嘅低俗頻道就係咁樣去行，甚至乎我個人啊，都唔係要揀依一個行政治依一個路向。咁當然去到2019年之後，我被逼就即係都要行依一個變咗我依一個嘅主力啊，發揮我依一個嘅做法。咁啊，如果你問我咧，係咪我係一個好 enjoy 去做目前依一個嘅節目嘅人呢？好老實講，我唔係嘅。我係其實好希望，如果大家有跟開我嘅 Facebook， 跟開我嘅依一個嘅個人嘅心路歷程咧，我係好希望咧係做多啲喺幕後嘅，做監製啦，諗一啲新嘅節目嘅 ideas 啦，亦都係培養一啲唔同嘅節目嘅主持人嘅材料出嚟啦。希望佢哋亦都可以獨當一面啦，亦都可以希望佢哋可以借個網台裏面吸納好多個群眾啦。咁然後基本上之後同佢哋合作啦，咁啊即係製造咗好多一啲嘅唔同嘅星級主播或者係星級節目。咁啊變咗嚇，即係人哋個台可能就係得個黃毓民或者係得一個蕭若元係嘛，其他啲屌啲咩蛋散嚟㗎啦，二打六唔得掂啦，係嘛？咁但係起碼喂冇撚咗你姚冠東，我唔會死；冇撚咗你力蘇個台，仲仍然繼續，甚至冇撚咗我啊！我唔做幕前啊，只不過負責簽 check 都好啊，個台都曉行曉走。咁啊，依一個一直係希望可以個台咧就會行嘅依一個嘅方向。咁所以你就會見到我哋會試唔同一啲嘅類型嘅品種嘅一啲嘅節目，亦都開始咧就係招兵買馬嚇，邊個有志者去合作啊？邊個有志者去join 我哋嘅節目啊？我都希望俾機會佢哋。咁所以你會見到後屘我哋爆咗一個 idea 出嚟，就叫做任爆30分鐘。咁啊，任爆30分鐘嚇一樣嘢咧，就係我唔知道大家仲記唔記得啦。以前依一個嘅葉望峰嚇，即係其實。即係佢到網台界，人哋認識佢，佢都係經我哋一個節目叫做《任爆30分鐘》上嚟表演魔術，係嘛 ？You can't sit with us 嚇、啊，即係三隻嘅鬼妹仔係嘛 ？Cassie 啊 ，Ellie 啊 ，Adi Bongo 啊，係嘛？佢哋啊，同埋阿 Carrie 啊，佢即係之前就上依一個嘅《任爆30分鐘》咧，係講英文嚇、啊，即係依一個嘅節目咧就係自嚇出咗嚟，之後咧我覺得佢哋好撚得意啦，咁亦都好想開一個嘅有英文啊做 language 做主打嘅一個節目咧，俾佢哋去發揮，咁至會有一個。You can't sit with us 呢個節目，咁所以你見得到啦，依啲就係我有 planning 噶啦。依啲咧，我就係希望咧可以廣納人才，廣納人才之餘就俾機會佢哋，咁然後咧就係可以咧就係俾佢哋咧就係開發嚇，即係佢哋嘅潛能喺我個平台裏邊咧就各展所長，係嘛？咁啊，我最記得任爆30分鐘嗰陣時，有一位朋友叫阿 Dicky。咁啊上嚟唱談嘅鄰歌，好撚有趣嘅，係嘛？即係好撚過癮嘅。咁啊任爆30分鐘呢一個嘅節目咧，我覺得係幾過癮，同埋可以嚇俾人哋嗰啲網友去上嚟去試一下，啊發揮佢坐場。咁啊而希望可以藉著呢一個機會咧，就去揀下卒。咁啊然後開始咧就係等大家咧就嚇發揮佢哋嘅所長，咁然後就可以考慮一下佢哋可唔可以值得嚇。簽佢哋啊，或者加入我哋呢個 MHK 啊 ，sorry， 而家成日低俗頻道 lowzuk.com 嘅呢一個嘅大家庭。咁啊，區王二啦，咁啊，至於點發掘人才啊，點樣去培育佢哋啊，咁呢啲啊，遲啲嘅集數裏邊咧，我都會陸陸續續咧就同大家會講。咁好啦，咁啊，即係未去到咁龐大嘅時候，還原基本部啱啱開始嘅時候，咁我嘅唯一嘅一個嘅責任就當然要做好一個節目，就叫做大院有樂。 而做好大院有落啦，咁亦都係即係要做好呢一個嘅星期五舞女。咁啊，後期或者係第二階段啊，我哋成立咗 lowjook.com 之後嘅星期五舞女咧，喺遲下嘅集數裏面咧，我都會重點咧就去講講。咁其實我好老實講啊，星期五舞女喺100集嗰陣時係我個人一個嘅對一個節目嘅一個嘅有始有終嘅一個嘅完結。但係即係自從一個嘅龍心事件之後，而我哋開咗一個嘅 lowjook.com， 有十零廿集，我係都 enjoy 繼續去做一個星期五舞女嘅。但係好老實講啊，未自立門户，未出嚟，仍然喺迷米時代裏面做嘅星期五舞女咧，我已經係唔享受噶啦。亦都係為咗責任為做而做，為咗對廣大一啲嘅支持者啊、網友啊，咁而我硬著頭皮咧就係繼續去做。咁點解會咁咧？咁啊，希望有機會再繼續同大家去分享我一啲嘅心路歷程。咁啊，先講啦嚇，即係當然就要講呢一個嘅大院有落嘅呢一個嘅節目點樣可以做好佢啦。咁但係點樣可以做好佢咧？咁我當然咧就係喺第二節嘅多啲嘅篇幅咧，我就會同大家去分享我點樣去做好呢一個大院有落。而燃眉之急嚇喺當時開始嘅喺迷米裏面咧 ，announce 咗我哋要開一個 lowjook.com 嘅一個嘅時候咧，咁好老實講，如果我係一個嘅揸旗人，但你睇下整個一星期一二三四五嘅班底，我一個真真正正係企喺我嗰邊嘅人咧係冇噶嚇。你可以睇到當時係阿東啦，佢做台長啦，佢係負責揾一啲佢嘅班底嘅人翻嚟咧，就係做曬呢五日嘅呢啲嘅節目。咁又有大佬東啦，同埋阿 B Wen 啦，又係佢啲 friend 啦。咁力蘇又係佢同學啦。跟住到星期四嘅現代豪俠傳，就當時亦都係阿東揾翻翻嚟噶啦。咁而去到星期五嘅星期五舞女，咁就係呢一個節目有三個主持，就係得我一個對住佢兩個啦。咁如果你問我咧，即係喺嗰個嘅operation 啊或者 management 嘅呢一個層面咧，我係好難搞噶。如果你作為一個嘅投資者又好，你話即係大家叫金主又好，咁喺 run 一個咁嘅公司仔或者咁嘅台裏面，所有嘅人咧係完全都係喺阿東嘅旗下嘅控制啊，或者係黐佢啊咁樣。咁換句話講咧，即係我係冇咗對呢一個嘅公司嘅一個嘅操控權嘅。咁如果有啲咩投人申請咧？好老實講，就好撚瀨氣啦。譬如阿東玩劈炮唔撚做，即係同我反面，即係叫撚曬所有呢啲嘅人係唔撚做，咁就冚得撚。嗱，咁但係 Heaven said 咧，阿東係由頭到尾冇咁做過嘅。OK， 阿東冇諗煽動過側邊啲人去反我啊，最多都係佢同力蘇兩個唔妥嘅啫。佢帶入嚟呢一個台裏面嘅人咧，係完全咧係冇因為佢話要煽動佢哋唔好撚搞啊，老土惡魚啊，嬲鳩佢啊，咁而係煽動佢哋冇。嗱，阿東閪還閪，佢呢一方面佢冇做嘅，所以咧我只會屌阿東依閪嘅嘢，唔會生安白做話佢一個冚家產。咁但係喺我嘅立場嚟睇，咁你會有一個唔 secure 嘅呢一個嘅感覺。唔 secure 嘅一個嘅感覺就係話，如果完全都係佢 recruit 翻嚟嘅人，咁而我同佢任何一個呢啲嘅節目主持都冇一個任何嘅 emotional attachment 或者冇一個嘅 bonding， 喺 run 呢一間公司將會面對一啲好嚴峻嘅一啲嘅人事問題啊，或者公司成個班底有啲咩嘅投運申請嘅時候，我就會好瀨氣。咁當然啦，我就唔會話即係排斥佢哋啊，或者係令到屌你媽東同佢哋唔啱，跟住我就會屌你媽同佢 friend， 我亦都唔係咁嘅人係嘛？我只可以嘅咧就要繼續去 explore 新嘅一啲嘅新血，係經我手翻嚟嘅 recruit 翻嚟嘅一啲嘅我嘅班底。咁啊，即係呢一樣嘢就係我逼住一定要做 ，otherwise 就會幾頭痕。咁而當然阿東亦都唔係一個容易受控制嘅人，因為佢有佢自己嘅主張，佢有一啲嘅睇法。咁而佢有一啲嘅主張同一啲睇法，當然亦都未必係啱我杯茶。如果成件事係覺得無傷大廈，我會讓佢可以行，或者係唔會影響個大局嘅，我當然會俾佢去做。咁但係有啲嘢真係好戇鳩嘅，或者到後期阿東其實基本上都唔 manage 嘅啦，係嘛？一間又坐監，一間又走去絕食，一間又搞社運，一間就屌你老母婚外情。咁你如果你作為佢朋友又好，你同佢合作又好 ，partner 又好，你可唔可以有一個人你交咗成間公司俾一個咁唔撚負責任或者係完全亂嚟嘅人去 take care 呢一個台咧？ 咁我諗大家都會好了解我面對緊啲乜嘢嘅依一個嘅 situation。咁我唯有就係喺開始之後咧，我自己要 alert 我自己，要揾一啲自己嚇我 recruit 翻嚟一啲嘅節目主持人，recruit 翻嚟一啲嘅班底，希望咧就係即係可以令到個台咧更加多一啲嘅唔同嘅聲音。唔同嘅面孔係嘛，同埋咧就係唔同嘅朋友喺一個台裏面都可以發揮咗出嚟，而令到冇話冇咗邊個唔得，而符合翻我之前仲同大家講呢一個台唔可以有升級，或者係一個絕對 dominant 曬所有其他主持，或者一個嘅嚇好似成個台黃毓民就等於 My Radio， 係呢一個嘅蕭若元就等於迷米。咁 MHK 係唔可以係等於姚冠東 ，MHK 唔可以係等於鱷魚 ，MHK 係等於一 group 好有熱誠、好有幹勁、好想從事網台節目啊，佢表現自己、發揮自己所長的一啲嘅節目主持人。依、這個就係我開始要搞依、這、一個嚇lowjoke.com 嗰陣時啦，希望可以達到出嚟嘅依一個效果。咁啊，即係呼應翻啦，即係希望個網台嚇就是、多元化。多創意 sell 橋 sell 有趣嘅嘢，打破常規，同其他網台嘅presentation 啊，其他網台嘅 practice 啊，我唔會跟佢哋嘅方向做，亦都唔會製造升級主持，要打群抽，打勤力，打創意，就係依一個我當時想搞嚇，依個 lowjoke.com 嚇。如果你問我有冇啲咩嘢一早計劃曬要開咩節目開乜嗰啲計劃書，冇，但係喺我心裏邊嚇培育自己班底嚇，廣闊我哋嘅。台裏面嘅節目主持人嘅 talent 嚇，揾卒揾馬嚇，發揮創意，開啲唔同嘅一啲嘅 niche 啲嘅呢啲嘅 program 嚇，開啲唔同嘅一啲嘅劇種呢啲嘅 program 嚇，廣闊我哋嘅一啲嘅 coverage， 呢啲就係我當時喺我心裏邊盤算緊嘅一啲嘅打法。好啊，休息陣間，我再翻嚟同大家講講嚇呢一個嘅大院有樂，同埋我點樣去 recruit 到周公子同埋 BBG 先人嚇呢兩條嘅友仔。咁啊，轉頭翻嚟再同大家傾偈。好，翻嚟第二节啊 ，MIHK 十周年纪念特辑系嘛啊，一个嘅舌到空虚网台血泪史。咁啊，啱啱开始搞 lowjoke.com 嘅时候啦，咁啊，最紧要嘅就系即系每个人都要负责自己一个自己主打嘅一个嘅节目。咁啊，每晚个半钟头做一个节目咧，当我开始行 solo 啊，系有啲困难嘅。做开星期五舞女就群抽。咁啊，而當時大家都知道啦，阿東佢自己一早已經有好多年嘅一啲嘅網台嘅一啲嘅經驗，有自己一個節目叫做職場起義。咁啊，力蘇佢自己亦都同阿林宇陽拍嗰啲咩撚嘢五個一夜情啊嗰啲嘅啲嘅節目，咁啊亦都係習慣咗做佢自己一個嘅節目，咁啊即係有好豐富一啲嘅網台一啲嘅控制嘅節奏啊各方面嘅嘢。咁啊，都系佢兩位中意打天才波，係嘛？即係冇乜太特別嘅一啲嘅準備嚇。咁啊，同我嘅做一啲嘅性格咧，就做嘅嘢就有啲唔係好同嘅。咁而我當時要開始要籌備要搞一個嘅大院有樂嘅一個節目咧，就點解咧？我之前都同大家講過啦。咁曾經我創作咗兩個品牌，一個就叫做廣興龍852嚇，有一個咧就係叫做陀地852。咁啊，專門咧就係揾啲香港嘅文化、歷史啊、古仔啊，嚟做咗一啲嘅日常生活嘅一啲嘅家居用品啊、souvenir 啊、服飾啊。簡單啲講咧，就是、你會覺得一個聰明版嚇，同埋搞鬼版，同埋絕鬱版嘅呢一個嘅 GOD。咁啊，同 GOD 好唔撚同嘅 ，GOD 嗰啲就好人畜無害啊，懶係大體啊，但係啲嘢就比較 out 啲啊。我就會 contemporary 啲、地啲嚇。MK 化啲嚇，粗鄙啲係嘛？咁啊，希望咧就大家都會中意。咁嗰陣時咧就係諗咗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嘅產品啊，譬如元寶蠟燭香嘅呢啲嘅糖果啊，咁啊亦都搞咗一個同阿潘聰合作嘅一個嘅叫做嚇靈界揸 fit 人嘅一個桌上遊戲。咁啊嗰陣時阿潘聰就俾啲鬼故嘅資料我哋，咁我哋即係轉化咗去做一個嘅好似嚇鬼故版、陀地版香港。鬼故版嘅大富翁嘅一啲嘅桌上遊戲，咁啊而家咧仍然咧都可以咧就係MHK 你可能 WhatsApp 我哋咧都有得賣嘅可以幫你買翻一啲嘅存貨啊倉底貨俾你。 咁啊，喺开头要搞大院有乐呢一个节目嘅原因咧，就系因为我搞呢两个品牌，咁啊发觉哇，要做咁多产品，又要谂设计，又要搞 logistic， 又要搞厂家，系嘛，又要筹集资金，要开发，又要做呢一个嘅 prototype， 又要做个试版，系嘛，然后跟住咧就要搵啲 distribution， 吓搵人哋去吓，即系要佢哋吓摆你嘅货去卖，去寄卖，或者系有自己嘅门市，哇，做你呢啲一大轮嘅嘢，正宗系吃力不讨好啊！自己嘅手足啊，去行铺啊，又要 check 货啊，又要 A 嗰啲嘅冚家产啊，卖俾个地方你去摆佢哋嘅啊，我哋嘅产品啊，大班冚家产咧就分分钟咧就阉你一大部分嘅呢啲嘅佣金同埋 percentage， 100蚊件嘢落翻你个袋，分分钟得45蚊，佢就代咗55蚊，咁你得翻少45蚊，要 cover 啲咩嘢咧 ？cover 设计 ，cover logistic 运输。cover marketing， cover 廣告， cover 生產， cover 人手， cover 出糧，屌你老尾係，唉，真係你做啦。咁所以即係喺香港搞呢門生意咧，就閪多個威嚇，即係唔會有好多嘅一啲嘅成就，好難搞。唔至好似去到台灣嚇，即係有個好似成品嘅一個地方，係俾你擺你自己一啲嘅設計啊、產品啊，或者政府會資助你啊，嚇你會可以俾心機，係有一個大啲嘅市場啊，去買你嘅嘢。香港啲 marketer 就好撚保守嘅，香港嗰啲嘅store manager 咧嚇，亦都咧就係驚你嚇，即係寸金尺土。喂，大佬，佢嗰啲嘅租金都鬼咁撚貴，係嘛？每個貨架都係錢嚟嘅。擺你嚿嘢嚇，佢又唔識你，你又唔識佢，係嘛？一個唔覺意個翻出嚟嗰個嘅效果唔好，咁咪嘥撚咗個地方，咪俾老闆掉費，咁咪唔撚得掂啊！咁所以佢哋咧就通常都係簽啲有品牌啊、有牌子啊、耳熟能詳嘅一啲嘅popular 啲嘅 item 啊。咁大公司嘅產品咧就擺入去咧就無人歡迎。你啲咁嘅新進啊，冇人識啊，古古怪怪啊，唔撚知道 web response 係點咧，就行撚開啦，唔好阻住。咁所以好難做。咁我原本即係諗住借產品設計啊、souvenir 啊、premium 啊、日常用品啊，而用呢一樣嘢去宣傳香港嘅文化、香港歷史咧，係原來香港係唔 work 嘅。咁當然我真係跌咗好撚多錢啦。咁大大話話投資喺依一個摩852又好，或者係廣英雄852啊、陀地852啊依啲嘅 brand 裏面咧，起碼都有成七位數字。冇七位都挨近80-90萬㗎啦。咁蝕撚到閪冧。咁即係講真，即係80-90萬咁撚樣去蝕法，早啲識下 K 市場，開個倉嚇，就係要 K 市場幫我去炒，係俾翻50% 擁佢啊！即係佢賺幾多，屌你俾一半我啊！我起碼都唔撚使咁撚閪諗啊，係嘛？即係又係喺香港裏邊搞生意咧，係非常之 discouraging。邊個朋友同你嚇過唔撚去咧，你就叫佢搞生意啦嚇。即係依一個我話嘅係嘛？咁好啊，咁啊即係，但係我嘅 mission 就係好希望可以宣傳依一個嘅香港文化啊嘛，啊即係依一個嘅 generate 香港人嘅依一個身份認同啊嘛。希望香港人咧，即係除咗我哋自己買翻翻嚟會心微笑，將一個嘅香港故事拎入屋企之餘，我亦都希望啊嚟香港旅行啊、探訪啊、玩啊朋友，都攞翻件香港故事翻去佢哋嘅國家、佢哋嘅城市，送俾佢至愛親朋，講下我哋嘅香港故事啊嘛。啊，原來買個糖啊，原來依個糖咁似蠟燭咁樣咧，原來屌你咩香港裏邊咧就係死人蠟燭，係食得嘅，咁啊即係可以一啖笑。係可以嚇，即係你買個斜孭袋，依個斜孭袋咧係我哋香港嘅依一個嘅電車嚟嘅嚇，咁你又有得啖笑，係咪又可以嚇？即係有啲嘅積木係我哋香港一啲嘅 signature 嘅受保護嘅東西，受保護嘅文物啊、建築物，咁啊即係喺依一方面裏邊咧，我好希望可以做到依一樣嘢。咁啊，即係正宗咧，退用而家依個香港特區政府所做緊嘅説好香港故事咧，我早十鳩幾年咧，我已經係行緊。咁但係咧，特區政府做緊嘅就用我哋嘅民脂民膏，係用我哋嘅血汗錢、我哋嘅税金、我哋嘅公帑去做得撇屎。咁而我咧以個人之力嚇，同埋啲同事啊一齊去合作做依一樣嘢，就吃力不討好嚇，事倍就功半嚇，得個打字好辛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之前都有同大家講啦，即係要令到人哋廣為人知，要盡快有人哋知道你哋嘅香港故事，又或者係講你嘅咩 message， 你自己冇翻支炮啊！你冇翻個 platform 啊，你冇翻個基地啊，你冇翻個頻道咧，係做唔到一樣嘢。 咁所以自從我知道一樣嘢之後，咦，我有一個成本效益係平咁多 ，cover 嘅人咁多，我嘅 investment 係唔使咁多，咁我梗係轉陣，唔好撚再搞嗰啲乜撚嘢陀地八五二啊，廣興龍八五二啊，摩八五二啊，梗係屌你老尾喺借助依一個嘅網台啊，發揮我嘅所長啊，講好香港故事啊，講香港人嘅歷史。講香港人嘅一啲嘅故事啊、文化啊、discussion 啊、我哋嘅身份認同啊，講我哋過去啊，即係討論下究竟係英國人管治好啊，定係當家作主好啦、啊？有啲咩嘅重大嘅歷史嘅教訓啊、災害啊，而我哋今時今日可能冇多好乜人咧，係去了解到。我幾自豪咧，喺呢一方面我有一個幾先嘅一個嘅觸覺。咁因為我相信咧，只有熟讀歷史嘅人咧。只可以趨吉避凶，了解我哋嘅過去，然後探討我哋有啲咩嘅問題，而點樣面對將來。如果你問我咧，我最自豪嘅有一樣嘢咧，就係我喺大院友內邊曾經係研究過當時沙士依一個嘅問題。我仲好記得當時嘅沙士依一個嘅專輯咧，係有阿佐敦興啦、Nicky 哥啦、我啦咁嚟去做依一個嘅 topic 嘅。而我哋當時講完出嚟之後咧，得出一個嘅結論：如果香港再有類似嘅問題發生咧，我可以寫包單，死傷一定係非常之慘烈，對香港嘅破壞性啊，同埋災難性嘅依一個嘅影響咧，係並唔係2003年嗰個沙士嗰個程度可以比擬，係有過之而無不及，仲要係幾何級數咁樣嘅依一個嘅倍增。咁啊，即係因為我哋熟讀歷史嚇，依一個嘅了解歷史。而我係知道當時嘅審時度勢，再了解一下、分析一下當時嘅依一個嘅政府嘅班底同現有嘅政府嘅班底一定係冧，所以我哋會知道再有百分勝嘅時候，如我哋估中咗100% 加特啊，閪緊個藍玉，死無全屍，淋得你橡皮糖。咁就係正正就係我做大院有樂，我覺得對我哋嘅觀眾，對我哋嘅網友。我希望得到一個嘅乜嘢嘅一個嘅其中嘅嘅 agenda， 而正正因為有依一個嘅節目題材分析咗出嚟之後，而我哋批中咗、predict中咗同埋預言係中咗、市景中咗。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你睇得準、睇得啱，只可以令到你自己安身立命，係嘛？你又唔係執政黨，你依一個。嘅預見依一個嘅睇法，即係依一個嘅李家超政府又好，林鄭月娥政府當然唔會睇啦，睬你四婆啦，係嘛？咁如果佢睇咗我哋嗰集，佢哋一定會知道個問題嘅根結點喺邊度，而可以吹根避凶嚇，就是、避過香港嘅依一個嘅大災難。咁啊，所以依一個係大院有樂啊，我其中有一樣嘢都幾自豪噶，一個嘅功能咁，但係奈何睇嘅人少，醒覺嘅人亦都仲少。咁啊，所以香港有好多嘢，就算我睇得啱睇得中。都是帶不出一個的好好的一個的警示的一個出到來的一個後果。所以成事在天，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很多的事情並未如你想像之中得到一個的 100% 如你所願的一個的結果。我講回大院有樂，即是做一個節目初期，大家都剛才聽我的前因後果，我為什麼要這樣去做。開頭去做的時候，第一集我就很記得呢，就找姚冠東是客串的，去幫下手就愣住，就講嗰陣時嘅香港嘅百貨公司而帶出大院有樂嘅依一個嘅主題，咁啊講下大院百貨係點樣啊，講下一啲嘅懷舊啊，講下當時一啲嘅大家嘅一啲嘅過去一啲嘅回憶啊咁樣。咁開頭嘅大院有樂咧就會係一個幾坐低喺度嚇，想當然式嘅口述歷史啊，或者係一啲嘅集體回憶嘅一啲嘅分享嘅一啲嘅節目嚟嘅。咁後屘大家都知道啦，做最後啊，又加入咗香港飲食文化、行山啊、奇案啊、鬼故啊，係嘛？專人嘅呢啲嘅訪問啊，係嘛？去考古啊，去遠足啊，即係去實地去考察當時嘅實地係會點樣？哇！即係變咗一個陀地版嘅冇乜 budget 嘅依一個嘅啦，算到做 graphic 咁樣。咁我自己都覺得我自己好似一個嘅陀地現年 Anna Jones 咁樣，哇！好撚好玩。咁啊，即係亦都帶咗好多嘅無比嘅一啲嘅回憶啊、歡笑啊、資訊啊，嚇俾咗大家。咁但係當開始時嘅依一個大院有樂咧，咁啊當然我即係能力有限啦，咁啊亦都未摸到自己條路啦，只有不停咁樣去改啊， 不停去攞人哋嘅意見啊，不停去試啊，不停去 explore 一啲嘅唔同嘅一啲嘅 topic 啊，咁啊，而慢慢咧就係變咗一個好豐富一個嘅寶庫，而一個寶庫咧，你不停去探索咧，都會去帶俾一啲嘅無窮嘅一啲嘅 opportunity， 你可以 generate 咗出嚟咧，佢可以實驗咗唔同一啲嘅唔同嘅特輯，帶俾大家一啲好多嘅 surprises 嘅。咁我諗下，即係做大冤有落，冇人會諗過，即係會將呢一個嘅三年零八個月啊，或者香港保衛戰啊，用啲咁輕鬆有趣啊搞鬼嘅方法啊，即係帶俾大家啦，即係喂原來可以係咁活潑啊，咁粗鄙去講歷史。令到大家更加了解當時嚇依一個香港保衛戰呢十八日啊，香港嘅依啲嘅英軍啊，依啲嘅加拿大軍人啊，點樣啊，即係守護依一個香港，作出依一個貢獻，裝鞋並重，有娛樂性，有嚴肅嘅探討啊，歷史啊依啲嘅探索，亦都係實地去翻一啲啊當時嘅打仗嘅依個地方啊，譬如一個嘅金山嘅依一個公園嘅醉酒灣防線啊，喺嗰啲嘅迷bunker 啊裏邊啊地道啊裏邊去探索啊，咁啊即係好多好多依啲嘅玩法。咁就係大前提啦。咁啊大前提咧就係做依個節目嘅時候，咁你真係要揾啱你自己一個嘅班底啦。嗱，開頭嘅班底咧就原本就係揾阿麥理浩去幫手嘅。因為點解揾阿麥理浩呢？咁啊，麥理浩第一有老表啦，咁啊，即係符合我之前同大家講嘅，要有自己一啲嘅近衛軍啊，自己嘅班底啊，自己可以信得過嘅人啦。咁而麥理浩佢自己本身咧就係一個人之患，咁啊，我諗大家都知道啦，佢亦都好中意做家訪，咁大家都好知道啊。咁啊，人之患愛做家訪，咁佢亦都對歷史一科咧就好熟悉。咁啊，即係喺香港嘅歷史啊，佢亦都有一啲嘅研究。咁佢都係睇好多一啲嘅書籍，咁啊，即係如果我同佢講話要揾啲乜嘅資料，咁有時佢會俾到啲 inspiration 我，亦都有時咧佢好容易咧就揾啱一啲嘅 topics 啊、資料啊，就俾我去做一啲嘅準備啊咁樣。咁好啦，那個節目咁啊，麥理浩又同我講，我唔出得鏡嘅噃，我教緊書嘅喎，我會 get into trouble 嘅咯噃。如果你喺個節目裏邊講粗口，我就會俾校長照費啊，俾啲家長去投訴，就好撚麻撚煩啊。咁啊，麥理浩就話：咁啊，不如我喺背後出啦，我就出隻手啦，或者見唔到有聲出啦咁樣。咁我就諗啊，哎呀，咁啊碌柒啦，咁我得我一個人對緊住個鏡頭，屌你老味唔碌，我冇由擠擠都叫阿東上嚟幫手噶。咁得我一個人咧，咁點搞咧？咁啊，即係同阿東商量，咁啊東就揾撚咗個僆模，就叫做阿 Kate。咁阿 K 就除咗即係得個樣之外咧，就乜都冇噶啦。咁即係其實即係唔係講笑嘅，即係我唔想踩佢。就係你同佢合作咧，我就真係都幾嘔血嘅。第一，老閪俾咗啲資料佢睇咧，佢永遠都唔撚睇嘅。仲要分分鐘你唔撚知佢嚟唔撚嚟。仲要嚟嗰時分分鐘都會遲到，可能要私影遲咗啊！屌你老尾嚟撚到嗰時拖撚住個拖夾衝入嚟，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咁我唔通我奸撚咗你咩？我打柒你咩？大巴大巴打鳩你，砸撚住你嚟搞咩？大佬，咁我冇撚辦法噶嘛！我俾個雞碎咁少嘅車馬費你 show up， 咁我就無任歡迎。你有準備我就屌你老尾感謝神恩，係嘛？屌你老尾啊！即係你。一嚟到又遲到，就講啲乜撚嘢就答唔撚咗，淨係扮乜撚都唔撚識。咁大佬，我點樣同你搞落去啊？我俾你拖住我只腳，揸撚住個春袋，行都行唔撚到，咁咪都好撚頭痕。咁啊，即係你話淨係睇佢個樣，咁我嘅節目又唔係賣樣嘅，大佬係嘛？唔係賣女啊嘛，賣女去星期五冇女喺個隔離啊，唔好喺個啲節目裏邊。咁又唔係好啱擺啱陣嘅。咁但係冇辦法啦，我都會試下用下佢，係嘛？睇下佢得唔撚得。咁到最後咧。我就即係開始要喂考慮一下碌下人情卡，啊揾一啲唔同嘅朋友啊，譬如啊殘忍啦，即係殘忍有上過嚟講個街市啊賣生果啦，揾個街市機啦，我一個以前嘅同事啊合作咗好耐嘅一個嘅朋友啦，咁啊亦都嚇有一次機緣巧合之後去一啲嘅朋友嘅聚會啊，咁啊咦撞翻一個高頭大馬係嘛變緊咗大肥佬。系嘛？西裝骨骨專搞屎忽嚇，著恤衫打緊曬胎，官仔骨骨咁撚樣嘅依個撚樣。啊，依個撚樣就依個叫做周慧文嚇，依一個 Peter Zhao 啊，我嘅依一個嘅同學。咁啊，依一個同學咧就我真係講真，我自從中三之後我冇見過佢。中三之後係完全失撚去咗佢依一個蹤影。咁後屘即係耐唔中每次翻到嚟香港就知撚到佢咧，佢就加入咗依一個嘅旅遊界。咁啊，亦都知道佢後屘結咗婚啊。咁啊，後屘。重遇佢嘅時候咧，咁佢就話過俾我聽，原來佢已經係離緊咗婚，佢就喺台灣裏邊就娶咗一位嘅女士，咁亦都生咗一個嘅 囡囡，咁啊囡囡後屘亦都係即係讀一啲嘅酒店嘅 management 嘅一啲嘅 degree 啊咁樣。咁啊，我問佢點啊？你依排點啊？我話我翻咗嚟香港之後啦，冇喺台灣啊。咁啊喺旅行社裏邊就做 mice， 咩叫 mice 咧？就即係專門幫人哋咧，就係搞呢啲去海外去開會啊，去 business conference 啊，租場地啊，搞展覽啊，或者 whatever 嘅嘢啦。咁啊，即係喺依一度咧，就又做一啲嘅專業嘅旅行團，又唔係做一啲嘅 leisure traveling 嘅嘢咁樣。哦，咁啊幾好啊！咁樣咪再將一次出嚟食飯。咁大家傾過偈，咁佢都好打石牆棍上啦，即係同佢傾偈裏面你見得到佢，哇，個言談啊，談到好 presentable， 面對人又好壓場，講嘢又得體，咁亦都係因為佢做旅行咧，佢見多識廣，即係見過好多嘅嘢，人面又好廣闊，咁啊，即係我就同佢講，喂，我真係有嘢需要幫手，如果你冇得嘢做咧，你平時得閒咧，你唔介意啊，星期三咧，你可以嚟我個節目裏面客串下，咁啊，我唔係日都要你嘅，即係耐唔中你得閒咪上嚟咯，啱 topic 我咪叫你上嚟咯，有冇興趣？咁當時啊，周公子咧開嘅條件就冇乜所謂嘅。你都唔使俾捐物費我，你俾我咧，你都唔，我到最後咧，我都要捐翻俾一啲嘅慈善團體嘅。咁啊，我希望佢之後有遵守依一個嘅諾言啦。咁我相信佢都應該會做依一樣嘢。咁我好啊，冇問題啦。咁啊，即係一於上嚟啊，即係大家合作下、玩下、傾下偈啊，咁樣。咁啊，我如果大家有記得嘅咧，佢都應該有一集啊，好過癮嘅，就係、是、講鹹片啊。即係如果我冇記錯，佢講過鹹片嗰啲嘅 topic。亦都有講過依一個嘅大笪地嚇，即係大笪地啊嗰啲嘅經歷啊各方面嘅嘢。咁啊，周公子亦都係好幫到手嘅，因為咧經佢之下咧，係將我哋 explore 去唔同嘅一啲嘅接觸面。譬如元朗大榮話阿滔滔係嘛，阿肥滔，咁啊亦都係經佢嘅介紹。咁啊，即係我哋可以去大榮華裏面咧，就係試過有一次咧，就係搞一個嘅懷舊宴，合拍一啲嘅飲食文化。咁啊，又可以食下嘢嚇，又可以拍下嘢，又可以有阿滔滔上節目去介紹啊一啲嘅元朗嘅圍頭菜啊，一啲嘅懷舊菜式啊咁樣。咁呢啲嘅節目係大台裏面做緊嘅嘢嚟嘅，係咪啊？呢啲嘅節目冇人會諗過，屌你咩阿蕭若元會走去同你，屌你咩走去大榮華食飯噶嘛？冇人會諗過，屌你老味冚家產係嘛？即係教主會走去圍村食盤菜噶嘛？咁但係周公子又幫我哋去揾咗喺一個嘅圍村裏邊一個嘅。嗰啲嘅村长吓，即系由佢喺佢个围头里边系嘛煮呢啲嘅盘菜，系嘛俾我哋睇佢哋嗰啲，哇！依家屌你老尾嗰啲嘅厨房啊，攞青砖砌嘅呢啲嘅炉头啊，炒嗰啲嘅猪肉啊，各方面嘅嘢，咁啊呢啲亦都系即系好帮到手嘅。咁其实我一直以嚟都好感激周公子嘅，但系后屘即系有一啲嘅问题，即系要反捻咗面。咁呢啲亦都係我始料不及，咁我當然會同大家會解釋下，即係點解會反面嘅呢一個嘅始末啦。咁啊，後屘當然題外話就係、是、我亦都即係希望佢有更加多啲嘅 fans， 咁啊，同佢搞咗一個節目就叫家常便飯，咁啊滿足佢嘅要求啊，即係佢可以煮餸啊，煮佢自己中意做嘅嘢，佢話俾我聽要啲咩嘢，我就去撲去街市去買啊，揾個靚女啊，揾阿爹哋啊陪佢一齊去做節目啊咁樣。咁即係呢個題外話啦嚇。咁啊講翻大院有樂，咁啊。所以開頭咧就有阿周公子嘅出現，咁而周公子咧講一啲有趣嘅嘢俾大家聽咧。以前咧，我哋曾經喺小學嘅時候咧參加過依一個嘅朗誦比賽。咁啊，參加依一個嘅朗誦比賽咧，我一班就出咗兩個做代表，一個就係阿周公子周慧文，一個就係我。咁另外隔離班咧就係而家阿周大顯嘅老豆阿 Daniel， 係嘛？咁我哋三個咧都代表我哋學校咧就出去咧就係參加個朗誦比賽。咁但係當時即係朗誦咧，你都知道一氣呵成有好氣啦。咁你周公子佢細個嗰陣時咧，就已經係高過成個頭。咁啊，而朗誦就唔可以好似我用鱷魚潭嘅一種嘅演繹方式啊，即係有啲咩嘢停頓啊、唞氣又講粗口，屌佢老母賴過啊咁樣。咁啊，即係我就喺某程度上咧 ，stage fright 之下咧，窒一窒怯咗場，閪撚咗。咁而周公子咧就喺呢一個嘅。朗誦比賽嗰時咧，就係贏咗整體嘅一個校際，我唔記得咗係冠軍定亞軍嘅。咁而佢當時演繹嘅嗰隻嘅朗誦嘅詩歌就叫做《我的手》。咁《我的手》唔知係佢即係諗住《我的手》可以手淫啊，定係點啊？即係講得好撚投入啊，講得好撚有感情啊，定係點？就講佢手嘅功能啊咁樣。 咁啊，所以佢贏咗。咁啊，即係我都好戥佢好高興，因為我哋班裏面咧贏咗依一個嘅 trophy， 就係贏咗啊契仔老豆嚇嗰個班啊，即係我哋 A 班落嚟 B 班，成日俾佢撳住嚟打。咁啊 ，B 班贏咗依個 trophy 咧，咁我哋都好榮幸嘅。咁啊，即係當時我同周公子細個一啲嘅經歷。咁我細估唔到，即係原來大過咗，隔咗咁耐時間冇見。就大家有唔同嘅經歷，即係當然以前小朋友嘅時候嗰啲感情啊、friendship 啊，咁啊即係當然啊，即係冇人影響過啦。但係奈何唔到咧，我忽略咗一啲嘢嘅咧，可能我冇變，或者我變咗，又或者佢冇變，佢根本係咁嘅人，我唔知道嚇。即係後屘喺個性格上邊咧，有咁多嘢衝突啊，同埋一啲嘅碰撞。咁好啦，咁啊另外有一個咧，就係當然就係BB 之閪人啦嚇，即係佢以前咧，佢就喺蘭花系出沒嘅。咁其實咧，當BBG 曾經亦都上過我哋現代豪俠傳開頭嘅一啲集數裏面都有佢份嘅。咁啊後屘佢就冇佢份啦。咁啊唔知佢同阿啤梨佢哋啊客家佬有啲咩嘅拗撬啊，定係點樣咧？就冇侵佢玩啦，定係佢覺得唔想玩啦，定係點撚樣？咁佢點樣去接觸佢嘅咧？原來就係佢喺有一次咧，我一個星期六咧唔使做嘢啦，喺屋企就瞓緊覺嘅時候咧，佢就喺 Facebook inbox。就俾咗好多一啲嘅資料咧，就關於大笪地啊，以前香港一啲嘅 information 啊，就咁我就見到，咦，哇！呢條友仔俾咗咁多呢啲嘅資料，啲資料又使得嘅，咁我就喺度諗啦，喂，不如叫佢嚟幫下手啦，咁樣咁啊，揾一集咧就揾佢嚟試鐘，咁啊，依一集咧就講大笪地，咁啊，依一集大笪地好似都有埋阿周公子份嘅，咁。但係奈何啦，即係自從我哋後屘獨立門户之後咧，我哋攞翻啲 file 裏邊咧，有一啲嘅大院有落嘅集數咧，係冇咗嘅。咁啊，包括依一集講大笪地嘅依一集集數，同埋就係、是、同潘聰啊，有一集我邀請咗潘聰上嚟我節目咧，就係講七月十四嘅。咁啊，依一集特輯亦都係冇咗潘聰嘅依一集集數，咁啊，真係好遺憾。咁啊，即係揾唔翻嚇，即係亦都係永遠石沉大海啊，冇人得睇，聲都冇埋。咁我唔知有冇網友就當時可以下載咗留起咗留咗底啦。咁啊，呢兩集嘅集數咧，就真係有今生冇來世，就冇一辦法咧，就可以再 reboot 嚇。你話如果你淨係一啲我做嘅唔見咗，咁我都可以再做翻咧。咁但係今時今日咧，我諗店鋪都唔會揾得翻阿周公子同埋阿仙人咧，就係兩個咧，就係再同我一齊去做節目，因為兩個同我都有好撚大嘅呢啲牙齒印咁啊，即係我冇撚可能嘅事啦。咁亦都今時今日嚇，阿潘聰亦都未必會嚇再同我一齊去再做節目，大家隔撚咗個太平洋係嘛？大家有各自嘅呢啲 agenda。咁或者潘聰都唔敢同一啲反中亂港啊嚇勾結外國勢力啊一啲嚇即係唱衰香港啊一啲嘅撚樣咧，就一直做節目都未定。咁啊喺阿周公子嘅加盟啦，咁亦都有阿 BBG 先人嘅無水之戰啦。咁開始咧就陸陸續續咧就除咗我以前會試一叫一啲唔同嘅朋友上嚟之外咧，開始咧叫多咗佢兩個上我大院有落嘅呢啲嘅節目。咁而叫多咗佢上大院有落呢一個節目之後咧，就卒之咧形成咗一個嘅班底，就係有麥理浩同我啦，主力做資料搜集啦，同埋每一集嘅題材嘅主打啦，跟住又有周公子楞阿仙人嘅呢一個嘅班底啦。咁而後尾嘅集數咧，即係發覺阿 K 即係又失常啦，又唔係好表現得好啦，就換咗人，咁就換咗阿魚即係鄭阿魚嘅阿魚翻嚟。咁真真正正形成咗一個比較堅抽嘅一個嘅大院有落嘅一個嘅固定嘅一個嘅一段時間嚇、頭嗰幾廿集至一百集嘅一個嘅班底。咁總之呢一個嘅班底咧，維持到去到低俗頻道脱離迷米，去形成我哋變咗 MHKTV 之前啊，仍然喺呢一個嘅鰂魚涌嘅人夫嗰陣時咧，我哋係仍然咧就喺呢一個嘅班底咧就係出現嘅。咁又過咗咁撚多年啦，係嘛？咁當然有好撚多開心嘅呢個情況啦。其實我可以話俾你聽咧，當我哋喺個性格上面嘅問題未有發展到咁多衝突啊，大家到一條心，要將大院有學做好，做一個嘅非常之好嘅一個嘅節目嘅時候，大家上下一心嘅時候，大院有落咧，唔好講話出嚟嗰個嘅outcome 係點樣，唔好講話出嚟嗰個嘅popularity 啊，大家受歡迎程度啊，試唔同嘅 topic 啊，就算我哋自己做一個節目啊，抌啲心機啊，抌啲 effort 落去，我哋都好 enjoy 好享受。咁但係奈何後尾出現咗一啲我都控制唔撚到嘅一啲嘅問題。 咁啊，大家會估唔揾到嚇，一直以嚟喺一個大家覺得好穩和諧嘅依一個嘅幕前，你見到嘅嘢，其實背後一直以嚟依一個周公子都係唔中意依一個 BBG 嚇，依一個嘅 BBG 嚇，即係亦都唔明白點解啊周公子就即係咁樣憎佢。咁啊，而喺依一個嘅過程裏邊，我哋都要衡量下點解啊 Peter 咁撚憎啊仙人咧？咁啊，成日都喺我一有時間嘅時候就打佢毒針。一有時間就講佢啊閪人，一間有時間就話佢有一日咧就會屌你老尾，係搞緊死你個台啊，如此類推。咁當時嘅依一個嘅 BBG 咧，係的而且確冇做喎。咁佢後屘有做一件事啦，但係當時的而且確 BBG 係冇撚對個台有任何一啲嘅過分啊、問題啊、殺傷力啊，或者係謀私利啊，暫時未見喎，後屘先有喎，係嘛？咁之後當然自己同佢講啊，私人嘢話嘅問題嗰陣時候會同大家講啊。咁但係，我點可以因為你係我嘅老友而我去屈鳩一個跛佬咧？咁大佬即係老嘢，咁我唔可以即係幫你不幫幫親幫親不幫你噶。我亦都唔可以因為係嘛，即係我同你熟啲，你唔撚中意佢，對個大局嚇，即係趕佢走或者係屌你個尾閪，有你冇佢嘅時候，咁個變局就會好撚大。咁啊，即係呢啲大家都估唔撚到，我要面對呢啲咁嘅壓力。咁啊，遲啲有機會去分享嚇，即係點樣去解拆佢呢個問題嘅時候咧，我至同大家去再深入去講呢一個問題，因為呢一節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咁啊，講到一樣嘢，激發我做好大院有落嘅，其實有一個人，嗰、那個人咧，我諗大家都估唔到係邊個，就係靚煲和新鮮山鳥嘅呢一個嘅老闆李偉南 William。William 有一次咧，就約我同阿東去傾一啲合作嚇，即係希望我係幫佢上佢個台，因為佢自己都搞啲私下啲網台，就講咩撚嘢聊齋。咁啊，想我係 sponsor， 我哋就有叫我係換我哋一隻上去撐一撐場。咁啊冇計啦，阿東接嘅，咁我就要去啦。咁啊喺靚煲王度食飯嘅時候咧，佢就講我哋每個節目係點點點點點啊，平頭品足啊，一輪輪啊，即係點解你作為個觀眾啊，咁樣樣點解你尾閪咁講嗰啲節目係邊啲好與唔好啊？到最後彈撚到大院又落一文不值，話唔撚知我做緊乜，即係都唔撚知摸乜，或者我唔識欣賞啊，定係你唔知表達唔到啊，定係點？咁我當然唔會發台啦，發火啦，哦，聽撚完咪算咯。但係我可能時我立下一個嘅心願，就要將大院又落做到有聲有色，做好嘅一個嘅節目，唔可以俾新鮮山鳥睇撚死我依一個節目。好啦，節目嘅結尾，我送翻一啲當時啊，即係有啊 BBG 有啊周公子一齊做節目嘅依一個大院日落，俾大家睇睇。咁啊，再過多個禮拜，大家先見面啦。咁啊，下一次見面嘅時候咧，就係唔係下個禮拜二，係再過多個禮拜二，先同大家就講翻嚇過去依十年我搞依一個 MHK 又好，搞低俗頻道裏邊付出過嘅，同我經歷過一啲嘅問題，再同大家分享。 俗频道彻底鸠俗。 射手出嚟， 有鬼手， 系 鬼手 啊！系啊，观众嘅节目嚟嘅，佢系喺侧边嘅。 咁啊，阿麦你好啊 ，Mark Sir， 咁啊 ，Mark Sir 嘅责任咧系帮我就揾一啲资料搜集嘅， 嗯， 咁就尽量揾多啲我哋唔少知道啊，唔未见过嘅资料啦。咁而阿 Mark Sir 点解要隐形咧？因为多得呢个嘅伟大嘅教育处啊，因为佢一个教师嚟嘅，咁佢又唔方便朝头早 日低俗。 我哋称帝，洗礼你有几高贵，讲低俗我哋巴闭， 有理无理做你自己，低俗频道我低俗但我舒服。春风到日 恶缘 Kate 麦理浩， 呢个系咪啊？观音啊！ 喂，大家好， 喂， 欢迎嚟今晚星期三嘅大院有流啊！咁今晚咧系有我哋嘅， 系 我饭来咯， 终于翻嚟啦， 恭喜啦， 系啊，饭来咯， 等我升翻翻嚟啦。哎，sorry， 下席主持啊 ，DBC 啦。俾一手嚟， 喂 ，hello， 我即系边个咧？ 华叔， 我哋真系飙佢上嚟噶，你讲咩似司徒华咧？ 讲今晚讲快啲吓， 今晚讲快啲啊！我哋有嘉宾啊，司徒华，咁阿 K 就唔喺度嘅， 系， 咁阿 K 因为咧佢就接紧咗人哋私影，咁佢啊要影私影冇得办法啦，咁啊要嚟我哋一晚， 着唔着衫？